别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哈，涉及到未成年的不动产纠纷。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一两周的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关注的都是房子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目光从这种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二手房的买卖啊，商品房的买卖，转移到这个公租房上。那现在呢，为了解决很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啊，国家呢就采用了不同的这样的房屋所有的形式。那其中呢，公租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那目前从法院审理的涉及到公租房的案件来看，又出现过一些怎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首都法官热线，就跟大家来聊聊公租房纠纷。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审判庭的庭长陈秀清。陈庭长，陈庭长您好。 主持人好。 陈庭长，今天呢您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公租房的纠纷啊。这种公租房这种房屋的性质啊，和这个其他的房屋不太一样啊。那么您先跟大家说说这公租房到底什么样的房子算是公租房呢？ 这个公租房呢就是公有产权房。实际在公有产权房政策有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叫公租房。 那么咱们讲几起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案子，到底公租房都产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 第一个案例就是及时审查申请的进度，依法维权，漠视良机。这是一起的公租房的案子。大概的案情呢，我给朋友们讲一下。原告张先生述称，2013年1月8号。就是年过六旬的张先生呢，具备了申请北京公租房老年人优先组的资格。于是呢，他就进行了申请。就是他当时申请了以后呢，摇号还摇中了。 摇中了 。在随后呢，参加五次的摇号中呢，张先生于2015年5月6号提出申请，得以摇中。北京住建委于同年的5月7号收到了该申请。但张先生称，他摇中公租房后，北京住建委并未告知结果。他认为住建委没有告知他。张先生认为呢，一些比自己申请时间靠后的人，要摇一次号就数上了公租房，而最先申请老年人优先组的他却住不上公租房，于是张先生诉至法院。 他告的是谁呀？ 他告的是住建委，请求判令北京住建委对张先生申请解决入住母公租房一事作出处理。 您继续说。 法院审理后呢，就依法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呀？张先生最后实际是没住成 是吧？实际上是他们由于张先生自己的失误，当事人停弃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7条第一款 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或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第四条的规定，公民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7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此外，北京市公租房租赁住房申请审核配租审核管理办公室第三条明确了规定，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公共住房指导监督和备案作用，区县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受理审核公示轮候复核及其配租管理工作。上述规定未规定市住建委具有公租房租赁职责。张先生已未提供市住建委具有相关法定职责的证据。本案中，张先生于2015年5月6日向北京住建委提交了入住公租房的申请。北京住建委于同年5月7号7日收到。根据法律规定，张先生应当最迟于2016年1月7日之前提起诉讼，但是张先生于2017年1月11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无正当理由，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 而且长 故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应该是张先生过了这个起诉期限了。如果 就超了这么几天就不行，是吗？ 就不行，哎，超一天都不行。 哦，是吧？ 一天都不成。 哦，那张先生其实自己啊，其实就差几天哈。 对对，可能也是这个，一个是法律意识淡薄，是一是岁数大了，可能也没太注重这个时效的问题 啊。对，他可能就是觉得，那这房子我既然摇中了，我就应该我能住得上。 对 对, 对 啊，我这住不上其实就是你的事儿。 对 对, 对 啊，就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对这个时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在意。 对对对，就是法官呢在此提醒大家呢，就是依法维权，就是应该在起诉期限内进行，不可那个错失维权的良机。也就看这个前后也就差了六天，是吧？ 对，就差六天， 五六天的时间。所以呢就是个机会就失去了。此外，随着这个互联网加时代的来临，公租房和公有产权房等政策房的申请手续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法官提醒有意申请公租房的民众及时登录北京住建委官网进行网络申请，了解查看就是官方网站更新的内容，关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电话咨询公租房等相关的申请，查询北京住建委官方公示摇号结果及是资格审核等信息。年纪较大或者不便操作互联网的申请人，应该让家人或者朋友协助自己完成申请手续，并及时关注就是网站的发布的一些消息，通过电话啊或者网上留言等方式主动咨询公租房申请的相关事宜。 对， 如发现自己的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的时候，申请人应该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漠视良机。 就是说如果说您自己对这个时效记不大清楚的话，没问题，那么您就知道了，赶紧要诉讼，赶紧诉讼。 对 啊，对对对，千万不要因为差那几天导致了您没有办法这个去来进行诉讼的话，有些机会就失去了啊，很可惜，很可惜。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个原告方就很可惜哈。这是一起涉及到公租房的问题，也是跟大家提醒了相关的时效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时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什么样案件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大概第二个案子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公租房就是承租权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公租房呢通过呢就是依法呢也跟这个承租权呢是可以继承的。就是原告周先生呢就是称，要是周先生的父亲周母承租了一套公租房，共同居住人还有周先生和他的母亲。自1997年至2007年周先生一直照顾父亲周母的起居生活。关于2006年辞去工作专门在家看护父亲，2007年老人病逝，建议周先生在老人在世时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承担了并独立的承担了老人的丧葬费用。周先生的兄弟姐妹商定对父亲周母遗留的房屋相关权益同意由周先生继承，今后应该房产产生的任何权利及其义务只有周先生一人承担，并签订了书面的协议。只有周先生的二哥周某某口头同意了该协议，并没有签字。后续呢这个发生就发生在他这个二哥没有签字， 就他的二哥就没签字， 没签字口头了。2011年因需要办理诉争公租房承租人变更的事宜，周先生的其余兄弟姐妹均在公证处办理了放弃房产承租权的公证，只有二哥周某某拒绝。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周先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由其继承父亲周某遗留的公租房的承租权，并判令周先生的二哥周某某协助办理公租房的变更事宜。法院审理判决后，诉争的公租房的承租权归了周先生，就判决就是咱们诉争他父亲留的这套公租房归了他那个周先生。本案中呢诉争的公租房呢是周母和其妻子赵母婚姻取缔期间取得的，并且周先生为共同登记的人口，故诉争的公租房相关权益应当有三人共同享有。在周母和赵母去世后， 就是这个老两口 去世后，周先生的兄弟姐妹签字的书面协议及其公证声明可以证实所有继承人均协商处分了诉争的房屋的承租权，并将诉争的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一律归周先生，故周先生的二哥周某某应协助周先生办理诉争房屋的承租权的变更手续。法官提示大家呢，就是俗话说呢，亲兄弟明算账，牵扯到分家析产的继承纠纷一定要仔细留存证据。类似公租房的承租权的继承问题，当事人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时要注意保留一下录音的证据，同时注意保留其他的书面证据。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大概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这个公租房它的权利是可以被继承的。 对，公租房是可以被继承的。 那可以被继承，您看周先生啊，因为他的户口啊是落在自己的父母的，跟自己父母是一个户口本，而且呢也一直在这个房子里住。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哈，那其他的子女如果并没有在这个公租房里面住，如果他没有明确表示说我不放弃继承权的话，其他子女是不是可以还是享有继承权呢？还是说继承权只能是由在公租房当中登记的其他的一些子女来继承？ 不是的，这个子女对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都有合法的继承权。都有合法的继承权。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其他的子女呢就是放弃了继承权呢？签署了一个书面东西，就是他应该是有继承权的，他为什么签署一个放弃继承权呢？就是不再继承了，由周先生来继承。 因为这个呢是其他子女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哈。 对， 其他子女，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老父亲啊一直是由周先生来照顾的，而且一照顾呢照顾了这么久，后来呢06年的时候周先生又辞去了自己的这个工作专门来照顾自己的父亲。 对， 可见周先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那其他的子女可能也觉得说，你看照顾了父亲这么久，而且一直也在这个房子里住，我们就谦让一下啊，这个房子就都给他吧，是吧？ 对，最后就是周先生他那个二哥不是没有签字吗？不给他办理这个变更 这个手续，最后那个法院还是这个判决了，还是这我觉得法院在这个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嗯， 肯定当时是，我觉得当时他的二哥应该是表示同意的，口头同意的， 嗯， 只是在协议上没有签字， 嗯， 我觉得其他子女呢，如果能跟法官说清楚这个事儿，也能证实这个问题， 嗯， 还是要尊重实事求是的。 这是一个涉及到公租房能否被继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是得到了一个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还有什么案件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下一个案子呢，给大家共同呢再探讨一个，就是委托代管公租房。 哦，代管。 哎，代管的物业公司呢， 哦， 就是获了法院的支持。 哦， 这就是说，公租房在这个代管的物业公司在代管当中，有一些权利，最后法院还是支持了。 嗯，好，那您说一说 啊， 嗯， 大概的案情呢，应该是04年的2月10号的时候呢，侯先生呢以家庭困难为由，就北京某公租房项目进行了配租的申请， 嗯， 并成功的申请了一套公租房，随后与北京公租房中心签订了北京市城镇廉租房就是住房租赁合同。2007年的2月16号呢，北京公租房中心将该公租房的项目委托给某公司实行物业管理。2007年呢11月2号呢，该物业公司与侯先生签订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了将上述的公租房的项目内的监控室北侧房间交给侯先生等人作为小卖铺对外经营。这是物业公司跟这个侯先生签订了这么一个协议。2010年11月，北京公租房中心这时候就诉到法院来了。 哦， 诉到法院呢，就是为诉争的公租房的项目所有权的登记在谁的名下， 嗯， 在其名下，说他诉的就是公租房的项目的所有权登记的是他的名下，并有其负责该项目的所有的事业。某物业公司并非诉争房屋的产权人，他认为无权与侯先生签订房屋的使用协议，请求法院确认该物业公司与侯先生签订的协议应当是无效，并将诉争房屋腾空交付北京公租房中心，并赔偿该中心租金损失172,500元。 嗯， 这是这个北京公租房中心，他认为那个这个房子呢，公租房属于他的名下，这个物业公司呢无权签订这个协议，他认为签订的协议无效。 嗯， 看看法院怎么判的啊。经过法院审理后，判决侯先生可继续使用诉争房屋。三年期满后将该幅房屋腾物，就是不到期限， 哦， 还让他继续使用， 嗯， 并交还北京，三年以后腾空并交还北京公租房中心， 哦， 期间每月向北京公租房中心支付200元的房屋使用费， 嗯， 并且驳回了北京公租房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哦， 这是法院的判决。 嗯，为什么这么判呢？ 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呢？ 对啊， 就是法院认为，就是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或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法律规定的。本案中呢，北京公租房中心所诉争的房屋的产权人并委托了物业公司代为进行物业管理，因此该物业公司就是与侯先生签订协议时有权对诉争房屋实行物业管理。侯先生先前在小区门口经营杂货店杂货摊吧，停放货车，及在货车周边放置杂物，影响了小区的环境卫生和整体的形象，存在的安全隐患。物业公司这时候呢就跟侯先生签订了协议，允许侯先生呢在经营使用的诉讼房屋，以完善物业管理直至行为。物业公司与侯先生签订协议，并未约定侯先生使用诉讼房屋的期限及其费用。 嗯， 北京的公租房中心作为诉讼房屋产权人，有权寻时解除该协议，但应当给予侯先生必要的准备时间。 嗯， 考虑到侯先生最初是在这小区外摆摊，并且在居委会、城管部门、派出所等多方协助下，与某月公司达成了协议，并且小商店系侯先生的主要收入来源。 哦，他还有一个商店啊。 哎，对， 哦， 主要是他的收入来源。法院认为呢，应酌情给予侯先生三年的期限作为解除的协议。 嗯， 腾退这个树中房屋的准备时间期间，依据公平原则，侯先生每月呢支付继续使用树中房屋的使用费，期间的使用费，也就每月支付给北京公租房中心200元的这个房屋的使用费，但是呢，到了3年以后可以解除给那个侯先生一定的准备期限， 那3年时间也不短啊， 也不短 啊，给的时间挺长的。 对，主要是说考虑他这个小房子呢，也是这个侯先生的主要的生活收入，是吧？ 对对对， 也考虑到他的生活问题，因为毕竟给他这个房子的时候是经过居委会、城管，是吧？等多部门协调，才给侯先生解决这个小房子，这么一情况。 没错没错，这里面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咱们在现实生活中呢，一切事情常因为自身所不能，即使委托他人来代办，但是一旦委托产生了纠纷，就需要就是履行各方的责任。委托合同就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之间约定，有委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的合同。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就要尽量约定清各方的义务、 对 时间、方式、地点及其合同解除的条件、违约责任等。这个委托和受委托方，一旦签订这个合约，他的权利和义务都要受他这个合同条款当中的约定。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陈厅长跟大家介绍了3起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纠纷哈、那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呢，如果真的是想这个申请到承租房的话啊，相关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审判庭的陈秀清庭长，谢谢陈庭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陈庭长，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房屋的一些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